內地有個行業叫做網絡醫託啊，即係醫療中介、醫療 sales 咁解啦。咁啊 sell 啲咩咧 ？sell 啲病人咧去網絡醫院就有 commission 咁樣嘅。咁啊唔止喎，佢唔係 sell 咁簡單啦，仲有冒充慈善機構人員，喂我哋可以贊助你去睇病啊，扮醫生推介醫院等等，一條龍嘅流水線操作啊！哇，睇嚟咧，之前我就聽過一個名詞叫做多難興邦，而家可以多個 terms 啦，叫做多病自苦。我係外國移民顧問 MJ。 嗱，我最近咧聽到好多人話：，喂，你鬧大陸，你掉咗部手機佢啦，冇用手機啦，唔好淘寶咯，唔好翻大陸咯，離開香港咯，著錯去東南亞咯。喂，大佬啊，我不平明鬧幾句啫，又唔係殺咗人。喂，你班友夠憎美國咯，咁屋企部電腦咪又係用 Windows？ 我係強國生還者八期。 好，歡迎翻嚟呢一集嘅強國 生還者。 嗱，我中意呢啲人嘅喎，因為點解咧？即係叫你話唔中意呢度啊？走咯，移民咯，我 exactly 咧，我未做移民之前咧，我啲亲戚就唔止一个吓，有好唔少亲戚， 中意 啊，系啦，系同我讲过，喂，点MJ 你有咁多不满，点解你唔移民啊？咁样 系啦，MJ 啦 ，MJ 啦吓，咁嗱，咪基本上咧，我就好似近排咧，尤其是近一两年啊，我零零舍舍听多人咁样讲嗱。我记得早嗰排啦，阿范太啦吓，范徐丽泰咁讲过啦。咁跟住再之前有嗰个 Google Rank 嗰个创办人又咁讲啦。咁林粉强啦吓，咁各位听众都即系可能知边个啦，都又咁样讲过。 咁你俾咩反应佢哋啊？ 咪第一咧，我就觉得如果 MJ 咧，我真系真心咁样谂嘅。 系。 如果你将来嗰个移民嗰个事业呢、啊、即係继续更上一层楼。 我而家都好上啊。 再更上一层楼。 有咁越多咁样人我咪越上啊。 我觉得呢你可以尝试请下佢哋做代言人。 啊、即係你帮紧我代言啦、 啊。直情帮埋即係直情呢可以日日呢喺度军战。基本上呢、啊、其实系咪同你有关嘅吧有。喂諗諗下真系有啲唔对路啊。 完全系嗰啲不满啊移民啊觉得政府唔啱啊移民啊你要真冇钱啊移民啊。 喂即係我嗰啲人呢好得意喎。真系咧，我真系唔知系咪咧，本身可能佢啲范徐丽泰嗰啲咧，可能本身你啲幕后老板嚟，我怀疑系咪？ 唔系，我认真嘅俾亲戚嘅反应咧，我就系话乜你咁样教你嘅后辈嘅咩？你觉得屋企有问题，你系去叫人哋离开呢屋企嘅咩？唔系叫人哋搞好呢屋企嘅咩？咁因为佢哋冇声出。 我近呢几日都同有啲朋友讲咧，话喂啊，点解咧？依家香港啲人咧，尤其是。嗰啲所谓上一辈人啦，即系好明显，我同你后生仔啊，即系嗰啲上一辈嗰啲，即系讲紧五六十岁、六七十岁，嗱，可能有啲听众都系呢个年纪嘅，我绝即系我相信强国生还者嘅听众咧，就未必会咁谂嘅，咁但可能你身边有啲人咧都会咁谂，就系觉得话，喂，你班后生仔咧，净系识冚拼，系啦，你真系乜都唔做，即系净系识闹，就去示威游行抗议。我啊，后生嗰阵时啊， 点点点啊 ，真系我真系咧，我一日打五份工啊，每份工打十个钟啊，一日唔知点解五十个钟啊， 咁啊，你啲后生都唔买得苦噶， 系啦系啦，真系，想当年啊，我一日啊，我食半餐咋， 凑十个小朋友啊，我信嘅，我尊重佢哋呢个所谓以前嘅狮子山精神，系啦。我自己屋企个 family 都大家族咁样，我相信当时系一个就咁嘅环境。咁但系当时你哋唔好忘记啊，当时一个公平，即系同而家相比啦吓，比较公平嘅体制。咁当时咧系真系即系努力就搵钱，就唔会冇饭食嘅。睇翻我早几日睇嗰个节目咧，讲以前嗰啲楼书啊，咁都系讲紧几万蚊有层楼，即系嗰阵时系讲紧一个人可能都辛苦，即系都要好努力咁去翻工搵钱，咁跟住佢系真系可以买到楼，去组织自己一个十几人嘅家庭。咁都係 OK 㗎嘛而家兩個人都大鑊啦。 係唔係依家你唔好話兩個人係三個人搵錢都大鑊 啦。哦三個人搵錢。 係啦三個人搵錢都大鑊。 咁點解會三個人搵錢嘅即係你同你大拉二拉呀咁樣三個人組合係點樣 即係兩夫婦啦。 第三個呢 咁第三個咪阿媽囉。阿媽都可以計未退休㗎。咁咪三個搵錢囉。 Okay, 我知唔係咁樣嘅。 係咁。 咁咪講返呢度點樣阿林粉強先生係咪即係范徐麗泰都我已經唔係好理佢。 Google Rank 嗰個都近排咁講話，喂，你撳你班人成日鬧大陸，你唔好用手機，唔好用電話咯。其實我聽落咧好奇怪 我自己用 Samsung 嘅，系咪先？咁我知阿 Vin 好似用 iPhone 咁样。 点解啊？你咁爱国？ 吓？ 点解唔用华为啊？点解唔用小米啊？ 我迟啲会转用噶啦，你唔好理我住先，我迟啲会转用嘅。咁呢家唔系讨论我用咩手机嘅问题，依家讨论紧即系佢讲嘢嘅问题。咁就话，咁我闹大陆。咁我用 Samsung 噶，咁点算咧？咁佢做咩？我哋叫我掟一部电话佢咧？系啦，咁 即系成分翻开，闹佢就还闹佢，系啊！我闹佢唔代表唔用佢，我就系要用佢，我先要闹佢啊嘛。 唔系调翻转，同埋咧，我成日有个逻辑嘅。咁嗱，我闹佢，我即系唔爱佢或者不满佢，即系你觉得我系无理取闹啦。 系 好啦，咁如果我喺条街度见到，或者即系甚至系亲戚朋友屋企，我见到啲阿爸阿妈闹个仔，系咪即系佢阿爸阿妈好憎个仔先？ 系啊， 系啊，即系如果阿爸阿妈好爱个仔，就唔会闹佢噶啦。 系啊， 哦，咁都系嘅，咁系咁咯。 即系佢哋嗰啲 concept 喺佢哋 concept 嗰度。 喂，有时啲嘢就系我闹你，我闹我恨铁不成钢啊！我就系话你好啊嘛。 其实系一啲好简单嘅概念嚟嘅，不过咧，我只能够讲嗰个所谓嗰个国家嘅宣传机器太过强劲啦。呢个讲法我以前即系听一个两个咁讲咧，我觉得系即系佢谂唔通啫咁样。我一听越嚟越多人咁样讲，去到嗰啲咩林奋强啊、范徐丽泰都系咁讲咧，其实好明显一个。即系一个宣传机器嚟嘅，一个中共喉舌啊！真系 系啊，即系同埋你喉舌唔紧要噶，我成日都话，即系其实你好多嘢，你都系一个喉舌或者一个工具或者一个叫做即系有立场嘅所谓咁嘅样，即系你但系你逻辑你冇咁低 B 啊嘛，即系嗱，我又讲多少少啦，好啦，我假设。我闹强国咁先算啦，即系我好少闹，大家明噶啦，我不嬲爱噶嘛，好啦，我闹强国。咁点解我代表我唔可以用华为？点解唔可以用淘宝先？因为淘宝系一个 service 嚟㗎嘛。即系我喺依家我讲緊我系透过你淘宝呢个 service 去买一个产品。咁基本上我即系呢个淘宝唔系施舍俾我㗎嘛。系咪即系淘宝即系我基本上系一买一卖㗎嘛。 消费者。 系咯淘宝都系赚钱 㗎。 咁点解我闹大陆我唔可以用先。 系。 同埋你同埋我依家可能我闹紧咩呢可能我闹紧可能湖南省政府点样虐待一个犯人，咁同你淘宝咩关系呢 系 系啊，系嘛？即系基本上你咁淘宝嘅淘宝，湖南省政府湖南省政府，咁你做咩要夹硬捞埋一齐讲？ 所以大家一定有啲思考咯。呢啲我叫佢做罐头道理啦吓。你闹呢个你就唔好用呢个啦，系啊。你咁憎中国，你唔好翻中国，你唔好翻中国一笨，你唔好食饭一笨。即系呢啲系夹生扯埋一齐嘅道理咧。但系好多人就受嘅，即系佢哋你叫佢哋去思考咧，佢哋其实都谂都明你讲咩嘅，一定明，可能都会认同添。咁但系佢哋就系基本上就冇咗思考呢个过程，因为佢好容易代入呢一个模式。呢一条模式咧，尤其是嗰啲咩爱港之星系咪啊？嗰啲咩港人港地嗰啲咧，好中意啲模式噶。咁啊，只要掟呢一个标题出嚟咧，就好多人会认同。你唔好嚟，总之人认同。 啊，我真系讲到嬲嬲地，真系咧。嗱，好啦，我再退一步啊，再讲个逻辑就系讲紧话，好，我当你个逻辑系成立嘅。喂，咁好啦。咁你又用手机一样嘢嗱，头先 MJ 你问我点解唔用华为唔用小米啊嘛系嘛？ 系咯系 咯系啊！喂，咁嗱，我假设我系一个好爱国嘅人嚟嘅，咁我好憎美国嘅，咁我用呢个小米或者华为嘅手机，佢本身系同埋 Android 系咩系统啊？边度发明噶？系嘛？即系等于我咪用我咪好似我头先引言讲，我唔系又用电脑，我电脑 Windows 系 Microsoft 系边度嚟噶？咁有人话我唔用 Windows， 我 Linux 噶 ，Linux 都系美国，系啊， 所以佢哋咪用翻版咯。 咁啊，咁啊，系你呢个道理， 所以佢咪用翻版咯。 系啊， 系啊，我一蚊都唔俾你赚咁样。所以其实有时分翻开嘅，即系爱国或就还爱国，道理就还道理。咁今次嘅林奋强先生嘅道理系乜嘢咧？我睇下先啊。话咩啊？佢叫人哋去咩啊？去印度、墨西哥、越南等地咧都有亮点。咁但系佢讲一样嘢咧，我觉得系认同嘅。因为我而家即系入咗移民呢个行业之后咧，佢话咧香港楼你唔好喺香港买楼咯，你可以喺其他地方谂买楼噶嘛。咁香港楼贵啊，大家都知噶啦。咁其实喺其他地方买楼嘅话咧，咁系平啲嘅。咁但系咁啊，一件事话一件事啦。即系嗰边嘅楼平咁啊，咪我哋就要过嗰边住啊？系咪我哋对呢度嘅楼价饮佢升，饮佢去到一个唔合理嘅状况，我哋都坐视不见咁样咧？咁样两件事嚟嘅啫。 咁佢依家嗰班嗱，我唔好听讲句啊，有班离地人嗱，可能咧佢有啲人咧。林奋强我唔敢讲啦吓，但有啲人咧，即系可能我哋身边有啲细叔伯啊，甚至亲戚朋友同事啊，都可能真系认，即系真心咁样谂嘅。佢哋未必真系个喉舌，即系佢哋会觉得 吓，咁系咁噶啦，呢、這个社会系唔呢个世界系唔公平，弱肉强食噶啦咁样。 啲地产商系咁样霸权系正常噶啦，佢有地啊嘛，咁样系咯。 系啦，嗱，好啦，咁如果咧，就算系我哋嘅听众都好，如果你真系真心咁相信呢个弱肉强食嘅道理咧， 嗯 ，OK， 嗱，调翻转嘅。你就唔好要求，你唔好咧有咩事你唔好去投诉， 嗯， 系啊，即系你唔好要求有一个法律， 嗯， 或者一个政府机器去帮你，因为呢个世界越弱强食嘅， 嗯， 因为咧你哋依家基本上你喺香港呢个地方，即系相对嚟讲暂时啦， 嗯， 即系都有一个基本嘅财产保障或者一个法治去保障你咧， 嗯， 你就唔好咁大大声声，呢个世界越弱强食噶啦，乜嘢真正系越弱强食咧？可能系强国或者一啲甚至系更加。So call 啊，叫恐怖嘅地方， 嗯， 法治不彰， 嗯， 人治又横行，呢， 嗯， 啲地方咧冇法律保障， 嗯， 或者冇一个制度保护你，啊，你睇下你点样大大声声话呢个世界系弱肉强食噶啦，系啊， 系啊，即系我而家咧面前咧有一有阿八旗有个银包啦，咁样吓，咁你抽出嚟，我想抢银包， 系 咯，跟住同你讲呢个世界就弱肉强食啦， 系咯，你唔系弱肉强食咯，系啊，系啊，你基本上咧，你依家系一个法治或者我哋嘅财产保障相对嚟讲比较健全或者稳定或者完善嘅地方。你唔好大大声声咧，就喺度食花生，我衰啲讲句，喺度讲埋啲咁嘅说话， 嗯， 就好啦。咁咧，仲要咧，同你讲话，哎，你买唔起楼，即系你无视，我觉得无视咗呢个社会好多变咗唔 make sense 或者唔 logic 嘅嘢。咁你或者甚至，其实呢啲法治甚至可能令到我哋个城市咧系唔健康嘅。所以发展 其实唔明白咧，呢个所谓系咁噶啦，咁样呢一句嘢，我唔知佢哋咪睇得多黄子华嗰段短片咁样去讲翻出嚟，佢哋唔明白背后黄子华嘅栋笃笑都好啦，佢背后嗰个 meaning 其实系黑色幽默嚟噶。人咧最惨咧，佢唔系对住一啲无理嘅事情咧系冇办法啊，佢系对于无理嘅事情冇办法之余咧，佢已经真系体化咗噶啦，即系你面对所有嘢，哦，你抢我银包啊，弱肉强食。系咁噶啦，咁样政权地打压啊，地产霸权啊，买唔起楼啊，即系冇晒啲人情味嘅小商店啊，系咁噶啦，呢一样先系最惨嘅事情，大家已经睇化咗，而系对呢个人生系对呢个自己周边嘅环境啊，所有嘢都冇希望，得噶啦，系咁噶啦，你其实佢哋，你话佢真系唔明啲咩道理咩？其实唔系，啊，不过觉得哦，我要生存系咁噶啦，我唔好讲道理啦，我总之就归边。爱港之星嗰边劲，我就过爱港之星吓，咁啊，跟住嗰边又有人去认同我嘅，咁样先系最惨，已经冇咗自己嘅灵魂啊！ 同埋调翻转咧，就好多人咧就会觉得讲紧话，其实呢班人咧都实话实说啦。我依家咁讲，佢哋可能某程度上咧讲中咗某部分现实，但系咧例如你范太又好啦，阿， 嗯， 林奋强，甚至其他官员或者一啲所谓上流社会嘅人啊，所谓，佢哋咁样讲咧，某程度上咧。你唔好以为佢对呢个城市好啊！嗱， 嗯， 假设啦，真系有啲后生仔听到林奋强讲，哎呀，咁香港咯，我真系买唔起楼，啊，咁，嗯，我真系我去印度、墨西哥、越南发展啦。 系， 你某程度上，你对你唔好理对嗰个后生仔系好系坏先， 人才外流咯， 你咪人才外流咯。呢，這个城市嗱，嗰，那个僆仔嗱，依家咁嘅楼价或者依家咁嘅经济环境， 嗯， 你买唔起楼唔代表你唔叻。因为个楼价某程度上都好去咗一个所谓真系又系所谓离地个位啦， 嗯， 或者佢未必佢系冇一个技能或者对呢个社会冇贡献，唔系，咁， 嗯， 但系咧你依个咁嘅逻辑你整治唔到好呢样嘢咧，令到一班真系有技能或者真系有啲即系有天分嘅后生仔或者人才啦，我未必后生仔嘅，我系留咗其他地方，你咪赚益咗人，你咪香港嘅城市咪慢慢沉落去咯。 同埋你嗰个系技术上啊嘛，喺嗰，那个我哋点解之前有个我哋所谓阴谋论啦，咁样话系中共喉舌系想去咁样做成一个咁嘅画面咧，就系将一啲不满你个政权，可能对自由、对民主仲有憧憬嘅人，哦，咁你哋去西方国家揾你嘅自由民主咯，咁最好呢一度咧就越嚟越少呢一啲人。所以佢真系类似系咁样嘅态度噶，我唔满意啊，走咯，去第二度发展咯，去搵你嘅民主咯，去西方国家咯。 嗱，系啦，我同意 MJ 嘅，嗱，但系咧，因为咧，即系各位听众都知道我白旗咧就唔好识政治啲嘢嘅，咁咧我纯粹用经济角度去出发。我唔讲政，咁讲咁多政治先。 经 济，即系开头咧，因为咧，其实我早喺十年八载前啦，都听过，即系好似当时唐英年都提过话，你又系即系讲讲类似嘅说话啦。总之你喺香港捞唔掂，就唔知搬去东莞发展啊，或者上大陆发展啊咁样啦吓。 okay. 咁我开头嘅嗰阵时候，我听落我觉得哇好奇怪、哦啊，你一个城市嘅高官， 啊、 即系你面对我、哦、可能呢个城市嘅青年人，我、哦、有个困难、啊、或者有啲出路嘅问题， 佢帮佢嘅咩？ 即系佢唔系帮佢，或者唔系去改善呢个城市一个叫向上流动嘅阶梯，调翻转。啊！你走 啊！系啊， 系即系你班友系唔系做嘢嘅咩？即系你个呢、這个官，你或者你嗰阵时佢好似财政司司长， 吓 嗰阵时好似未做政务司嘅， 吓 诶、你呢个官，你系咩嘅？即系你系爱嚟个用途系爱嚟发展个城市，或者令呢个城市变得更加好噶嘛？ 系 你唔系嘅话。喂，呢度冇噶啦，你走啦，唔系咁噶嘛？ 呢个例子咧，正正就可以拉远少少咧，就可以解释点解有人需要真普选啦。因为而家以前又好啦，唐英年又好啦，而家嗰啲官嗰种制度咧，所谓问责制啦，或者你睇佢嘅选票嗰种制度啦，佢所要负责嘅人咧，佢要听命嘅 boss 咧，其实都唔系呢个城市嘅人嚟噶。都系中央啦、啊，都系上面嘅中共政权啦、啊。咁依家嚟讲，佢所有你讲得好啱啊！佢所有无论佢要嘅选票又好，佢要做嘢嗰种思维、嗰种思考模式都好，佢嘅模式好大噶，好宏观噶，喺全国嗰度。哦，咁大家有人才嘅咪去全国嗰度咯。香港呢度有冇人才 ？Who care？ 唔关我哋事咁样。咁所以佢咪会作出咁样嘅谂法咯。咁但系我哋本身要求嘅一啲行政长官或者呢度管治机构，其实本身系应该系 serve 我哋呢一个城市噶嘛，所以我哋先要选佢出嚟噶嘛。我选个大厦嘅管理员或者系集团嘅主嗰、那个 业主立案法团咁样 嘅主席，我都希望佢帮呢个法团呢、這个栋大厦做嘢，而唔系话喂我哋睇全香港噶焚化炉边度都要有，不如我哋就摆喺我栋大厦隔篱啦，唔系咁样去睇噶嘛，系咪？ 系咯，即系你唔满意个焚化炉，你咪搬走咯， 系咯，系即系就系咁样啊。咁究竟究竟呢个人系代表我哋呢栋大厦，定系代表紧成个城市噶？好重要噶呢样嘢。 所以咧，你话我阴谋论又好，咩都好，咁咧，我觉得某程度上咧，一啲所谓喉舌又好，或者一啲所谓即系甚至高官都好，某程度上咧都有个政治任务嘅。 嗯， 就系咧融合，系啦，即系希望咧嗱，即系未必好似阿林奋强咁讲去印度、墨西哥、越南啦。咁、但系咧，我听得最多咧，都系翻我哋嘅强国，做我哋嘅强国生还者。 我做移民咁耐都未听过人话去印度、墨西哥、越南啊！真系佢又唔知边度谂出嚟嘅。不过有嘅，有人系真系翻大陆生活嘅。 系啦，即系因为其实咧，某程度上咧，我都相信咧，我哋嘅国策咧、都希望嚟紧我哋香港啦，慢慢融入去成个中国度。咁、某程度上咧，就唔想我哋香港咧就自成一国。咁咧就。即系都希望多啲融合，就多啲交流，从而咧令到边界边境咧慢慢模糊。咁呢啲就 中港一家亲啦、啊， 系咯，呢啲就纯粹我哋啲 大团结 阴谋论，唔系阴谋论，其实我觉得好嘅， 好啊， 好嘅，好嘅，好事嚟嘅，系啊。咁到时咧，我哋强国生还者呢个节目咧，咁咧就基本上即系都唔系净系讲强国啦，我哋可以顺便讲埋九龙同新界啦、 啊，都应该要喺某啲地方度做噶啦，应该做，应该唔可能公开广播噶啦。 啊，点解啊？唔、你唔得啫，你同阿 V 唔得啫。到时、到时我就系外国嘅主播啦。 你坏啫，人哋唔得系啊嘛，人哋去 judge 你话你 judge 我。我到时飞云腾嘅 MJ， 你唔好求我啊！ 我唔系见到你，我就听你把声，觉得你有笑声喺入边。讲紧外国咁尊重嘅嘢，我听到你有笑声，我觉得你好侮辱。 我冇啊，头唔系头先咧，其实咧，即系我都系总结一句啦。咁其实咧，即系嗰啲喉舌又好，嗰啲官员都好咧，都唔系冇佢嘅道理嘅。咁但系咧，冇佢，即系如果各位听众 惊啊，大头盔 ， 好大头盔、 啊。唔系我大把前途，我唔同你啊，MJ 同你讲。 系 嘅， 讲埋先。 系啦，咁咧，即系我哋强国咧，就即系都系大把前途啦，好似我一样咁样。 嗱，我咧就咁讲嘅。 我要去下越南啊，墨西哥发展 OK， 墨西哥。O K 嘅，可以贩毒嗰边。 你咁样讲，人哋唔知贩毒嘅。咁样讲，我就知道佢嘅体制咧，法律体制未必系咁健全，未必同香港一样咁健全。香港有几好嘅地方嚟嘅。咁我想讲嘅咧，就系喺度咧做少少移民顾问嘅角色啊。移民咧唔系真系你有 A 嘅地方就冇 B 嘅地方嘅。好多人咧移民咗之后咧，只系多个选择，然后咧佢哋可以翻嚟呢一个地方啊。所以咧，我虽然帮人移民，但我同每一个移民嘅客人朋友都系咁讲，喂，其实香港仲系几好嘅。你喺嗰边攞咗嗰边身份之后咧，你多咗选择，可能你去英国，可能你去澳洲 ，even 或者系印度、墨西哥、越南都好啦。其实你系可以翻嚟呢一度去选择你嘅生活，或者你喺其他地方一个你可以比较自由、比较冇咁多喉舌喺你身边宣传嘅地方，你去帮手守护香港呢个地方，你系香港人嚟噶嘛？ 其实都是可以做到的。 好啦，咁呢节目时间即今节就差唔多啦。咁最后呢，我一间我即做完呢节之后呢，我会问一问 MJ 呢，移民去越南有咩条件嘅。因为听过越南呢即有某方面系好好嘅。 好、哦、简单嘅就係你而家仲有嗰啲越南嘅之前喺度不留道拉嗰啲朋友，你搵下佢哋问下佢哋有咩 问题。係啦，咁即各位听众呢即可以inbox 问下 MJ 啦，咁移民越南或者取一个越南嘅有啲乜嘢条件啦、啊。 我虽然识好多移民，但真係冇移民越南。不过唔紧要，我哋呢我知香港人呢就唔係諗住移民越南嘅，有其他地方嘅。咁、啊、我哋下一次呢就搵下其他地方嘅朋友返嚟访问一下。 好，下次见。